外头怎么又嚷嚷上了？ 是啊， 他要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砸驾担的李丹呢、 啊？哟，奴才可担待不起啊！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瞧瞧胳膊子的是对 这。我说下边的 有，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吃多了撑的。 钱哥爷的护卫， 钱爷的护卫啊！哎，出了京了，不要这告示的。太后老佛爷宝座离得近，惊了驾砸下单，吃的怎么干呢？ 是啊， 有人 还叫我滚下看吗？ 嗯， 叫我骂你们什么？债穷后债子，哟、啊。慢慢的说你的、啊、 皇太呀、啊

吧。 小富鹏是杀人的凶犯，不用说，是你给他的刀啊。 禀处 说， 臣问他可不能死，平心上船，再把他为同行，他死去当人，因此上臣将苏鹏那文章写。 你说打官司不许拉纸人， 这倒是没有，您瞧这状子上就写着刘媒婆呢。 哦，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 您瞧在这儿呢吗？这 哦，在这儿呢，不错。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 是在博义庵。 博义庵，那么你呢？ 也是在博义庵。 哎呀，官人， 怎么着？ 你瞧瞧，拿这么好的孩子跟那宗嘎杂子一块打练练， 是 这日子长老闹得出好来呀？ 简直的没好，趁早找房搬家。 你给他的房钱？ 连我还住庙呢。 提了刘媒婆去。 是，下面的 有 提了刘媒婆去。 好。 这儿有一张状子， 是 给那个县官叫的瞧瞧。 哦， 告诉他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 是 众儿女薄幸，无恩可报，弄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 哎，是。哎，我说县太爷您起来。 公公 公公，还都是四车上呢。县太爷说了，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众儿女薄幸都无恩可报了，弄了张字纸把尊下给刷下来了。 啊，惭愧。 惭愧，在这药铺里呢，拿瞧瞧吧。哎，你认识字啊？ 做官人又不识字的道理呀。 哎，难得知县会认识字了。 御上告状女，宋氏俏娇。啊，是俏娇，我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好吉祥啊！ 啊，太爷。 嗯。 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坏了么？ 他说话，说话， 你就是宋国世子的名唤俏俏。 正是。 为何告辞刁状？ 一副深怨，何为刁状？ 对， 这 句 为何不告？ 不必相信。 是 今天 怎么着？ 他 跟 两次全还了。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驾您这个小擦擦眼儿， 老实点吧。 他也一张本好，红汤汤，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快！ 你呀、啊，跪下说话。 哎，叫他跪下。 跪下。 婆子 啊， 这是谁呀、啊？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吗？ 三曹对岸，你跟我说实话。 说话。 亲自用笔。 招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你？ 说是呢。 天会呀。 到边。

Oh.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窦娥冤》斩娥。